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 城寨见。 好， 又翻嚟。 頭先 八半冇。 頭先點解我哋要講咁多，即係所謂即係本土同埋港獨，即係個光武問題咧？嗱，講埋咗一個陳澤濤啦。其實陳濤你識唔識佢咧？唔識佢噶嘛。你 就係、是、咯， 淨係我約佢同你識佢啊嘛，識佢啊嘛，係嘛？ 點講咧？之前唔係唔識嘅，之前咧我哋有人咧係諗過喺九龍東出選嘅、嗯、區選嘅時候，咁、 嗯、 之所以咧就同過佢哋傾過音樂噴泉嗰單嘢，咁係依一度我同佢有一個初次嘅接觸嘅。 九龍東關注組， 東九龍關注組， 東九龍關注組。 咁但係就唔算多咯。咁其實嗰陣時大家都覺得我好鬼嘅咧， 而家都有人覺得你鬼喎。 而家唔係而家就。少而家就係鬼係鬼嘅啦，就我都冇所謂。因為嗰陣時係鬼啲嘅，仲因為 有咩金主有成 係啦。因為覺得我可能講我泛民人啊，即 係唔係泛民插個針落嚟啊？ 係啦，即係大家覺得係依啲嘢， 小心啲喎，大狗條友咁樣。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我相信佢都唔係太想同我傾嘅。咁但係去到咁上下，我覺得尤其是完咗區選啦，完咗好多嘢之後啦，咁我覺得其實大部分開始都。settle down， 覺得咦係咪個個都係鬼呢？重新去考慮一下究竟邊啲身邊嘅係鬼，邊啲唔係鬼？咁大家開始 settle down 嘅時候，覺得咦唔係咁樣嘅喎，咁開始多啲傾嘅，咁之後同阿滔都傾過好多嘢 嘅。係啊，咁其實我係五一一識佢嘅，即係拉嗰陣時咧，即係左交坐低俾人拉。 係，即 係咁一路慢慢睇佢，即係慢慢由出選呢個區選啦。咁初頭佢就慢慢可能側邊青年新政啦，即係佢有選舉聯盟，即係同佢熟佢開始，慢慢佢哋就係有一個窩。就慢慢走落嚟，然後就開始支持港獨啦。即係睇住佢咧，慢慢啲人成日就有個 page 就做佢，就 cap 到佢2012年啲嗰啲講嘢啊，12年喎，幾無謂啊嘛！ 即係你明唔明啊？ 4年前嘅嘢， 即係有乜可能？即係其實好多而家，你如果聽大部分人講嘅所謂本土派，本土派其實如果尤其是唔係而家啱啱加入去嗰啲僆仔咧，即係慢慢變去本土派嗰班咧，十居其九曾經都係大中華交嚟， 我都 十居其九曾經都。 調翻轉講，可能你 cap 翻我10或者你 Facebook 揾下，唔知邊個聽眾無聊咧，睇翻分鐘以後我熱狗嚟嘅，見到哇咁多人民力量啲旗去嗰啲活動咁多嘅， 咁咪其實咪即係你有啲都唔即係嗰陣時你將個思維諗乜嘢？ 我咪城邦派啦，以前我城邦派嘅鬼入城寨啦， 係啦， 但係歡迎大家 Facebook 炒翻5-6年前嘅嗰啲 post， 邊個咁得閒炒你啊，大佬？ 陳澤濤都會炒咯，陳 澤濤，你又唔係出嚟選，我出嚟選可能都有人炒，咁但係個重點就 係， 喂咁人。会变噶嘛，思维会改变， 同埋个环境会变噶嘛。 最紧要就是你4年前讲港独啲人真系 错清 山噶。咁但系而家依样嘢就真真正正亦都系可能呢啲就系梁天琦效应啦，其中大部分啦，同埋梁振英效应，即系商量效应啦， 效应啊， 商量效应先做到呢出后果啊嘛，系嘛？ 系 就系无端端点解会咁样嘅咧？ 点解咁嘅咧？我都点解咁嘅咧？ 系啦，咁 anyway 就所以港独呢个议题咧，有一个on issue 咧，就突然間咧喺一年幾咧， 佢傾傾都好喎， 係咪先？喂，梗係啦，我一開始你點名去鬧港獨，係咪上啲學院 係啦， 2015年 嗰陣時 啊，本來就冇人睇嘅一本書，梁振英就搞到佢斷曬版，要幾次覆印。 咁出咗600年 到咯， 多謝你啦。喂，其實嗰應該提一提城寨啦，港獨台係嘛，支持港獨咁樣啊？ 唔係，其實即係唔係，即所以嗱。就算我哋每一個人講嘅話支持港獨， 嗯， 都係一種精神上面嘅支持。 同埋有人啲人係可能個心係唔支持，但我唔反對，你咪講咯。 同埋咁多嘢咁耐以嚟，我話俾你聽，唯一唔支持港獨嘅原因唔係因為香港冇資格去港獨，而係因為驚中國會做啲咩。你個係一種恐懼嘅方嘅 係驚流血。 你怕流血怕死怕沒樓怕沒剩嘛，是不是？所以人們覺得永遠都是那些、哦、不是既得利益者，那些社會邊緣人才撐港獨，不是的、嗯、我聽有很多所謂的中產或者既得利益者都是心裡面撐港獨不敢說出來， 當然了。還有還有羅范昭芬，如果讓他選擇以前97年前肯定是想繼續英國人管治，即是說這班譚慧珠范徐麗泰那班人， 即是你們有沒有見過譚慧珠真人整天滿口英文不懂說中文的兒子不懂說中文的人你是不是人家喜歡 高級的人，出到去咪講英文，係咪？即係你基本上你自己本身講到自己有幾愛國、幾愛咩，其實多餘。 嗱，咁我哋其實 生活啫嘛，生存方式啫嘛。 啱啱我哋線碎完，即係講講，即係可能聽眾覺得哇好亂啊！港獨派位叛徒，我哋啱啱叫粗略講咗佢即係點樣形成個 timeline 之後咧，就入翻我哋睇啦。選舉嘅意義，嗱，覺得今屆選舉點解有個現象都歸咎翻我哋啱啱講嗰堆嘢？ 其实好关系嘅，我哋首先追溯翻戴耀廷啱啱讲雷动嗰阵时候 ，OK， 依个反守为攻嘅一个策略， 谂住就系理论上可以攞到35席以上。 其实嗰阵时候我第一次听呢个计划咧，就系可以追溯到年初四。咁點解咁記得咧？今年年初四，咁點解咧？就係嗰陣時，我哋之前都有傾緊啊，嗰陣時列陣 form 緊，咁喺度傾緊啲唔同嘅策略啊，包括喂之後究竟同邊個協調啊，點樣協啊咁樣，咁就知道嗰陣時已經有雷動噶啦，咁又大家諗緊點樣去運用雷動呢嚿嘢。咁點解我話第一次聽咧？因為初四咧嗰陣時係非常之沮喪噶，因為魚蛋過咗啦。仍然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啦。咁嗰陣時咧， 同埋要翻工啦，初四一樣。 當然啦，同埋依個唔係重點，重點就係嗰日咧，就同咗幾個人一齊咧，就去咗港大揾戴耀廷傾嘅，就了解成個計劃佢點樣去進行。咁嗰陣時戴耀廷就即係同我哋講咗一套策略啦，就係佢覺得喂，其實唔緊要，因為我唔需要攞35席，我只要攞30席咧。我就已經有好大把嘅領power，點解咧？ 自由黨嘛有， 因為有自由黨有一啲所謂嘅中間派邊咧， 同埋有啲怪醫嗰啲嘛， 你可以拉到過嚟，咁你就將做即係將呢個自由黨變咗個造王者，咁變相咧有好多嘢咧個 dynamic 咧就唔同咗， 冇錯。 咁所以佢覺得齋從數學嗰個角度咧，佢可以咁做， 係。 咁但係當然我哋嗰陣時都講得好明白，就係、是、喂而家唔係淨係得泛民啊嘛，係 就本土。 當然佢嗰陣時就戴耀廷就學嘢學得好慢咗，我覺得咪真嘅。講真嘅，點解咧？就係佢嗰陣時一開始佢就話：哎呀，我已經諗定方法氹嗰班泛民大佬落水㗎啦。 系， 即系佢讲到咁啊， 咁劲啊，佢竟然可以， 即系佢依个话，哎呀，我之前都系谂得太过完美世界啦，我要放翻大佬落。 其实雷动已经修正咗噶啦，已经冇咁理想版本嚟嘅， 冇咁理想， 原来咁样噶啦， 唔系唔系，即系中间 technical maneuver 点样去令即系技术性执行性方面。咁但我话咁本土咧，咁佢话，咁睇下佢攞几多票先啦、你冇10,000票一区嘅话，其实都唔需要理你。 但系其实嗰时已经系即系鱼蛋后都知道有劲噶咯， 保佢就系嗰阵时，连佢哋觉得佢哋相中3,000-4,000票都攞唔到啊、哦， 都系流嘅，觉得 即系我觉得我嗰一刻就系 O 嘴啊！我话其实佢对成个大局嗰个分析嗰个拿捏咧， 喂争个 其实 争我 好远， 仲衰过我， 其实系 miss 晒 Q， 即系包括马丁好多呢啲咁样嘅人咧，其实佢哋都已经真系离晒地 嘅真 系，系坚离地，咁所以佢哋。真的不明白香港的政治是真的徹底地改變了、你明白嗎？現在任何一個大黨有誰夠大啊？你有沒有一個黨可以有5席啊？那連分一個黨都沒有啊，5席 三四席 已經是香港第一大黨了，是不是？那我請我朱凱羅冠聰劉小麗入民去，那我們香港第一大黨了， 可以組黨的自己之後， 是不是？即這個是一個很根本性的問題來的、所以我覺得戴耀廷那裡是錯了， 是 但是反守為攻呢、這個這樣概念就開始入了很多人的腦了、我覺得這件事是多謝他， 是 但是去到現在呢十日選舉，大家覺得反守為攻這個策略會有什麼即能不能夠執行到呢？ 現在就講最新的、今天禁雷動計劃一個投票九龍西，你估下何志光而家系 54%啊嘛， 升咗啦，58%，又做到嘢啦。佢入面咧就1,886人就投咗呢一个九龙西投票嘅，结果就1,104票咧，何志光58%，系嘛？咁其实点解咁样咧？就因为如果大家有观察嘅咧，有几个热普成派系嘅外围 page 咧，就谷一样嘢，我哋要推呢个何志光喺呢个 Telegram。咁而家之後咧，原來1,000+友咧就可以令到呢一個嘅雷動聲立收皮。其實呢樣我哋都預示咗好耐噶啦，我哋講咗好耐噶啦，已經係嘛？即係我記得有次我哋咪請阿志光老師上嚟講嘅，即係其實我話你個取樣咁細嘅時候，即係只要有啲有心人入嚟策動，淨係投一個支持，即係一個候選人，已經搞到你個回收唔準啦，而家咪出咗嚟咯。咁你有冇聽過之後呢單嘢出咗啦？我唔覺對面都有咩反應喎，雷動計劃嗰邊。 其實有反應嘅， 可以點做？其實 你見到戴耀廷其實已經係 極之 backpedal， 其實佢根本上咧，依個咧本來係嗱成個計劃咧，大家追到翻我哋之前都有報道過，就係話戴耀廷本身係想每一區可以招納50,000名聰明選民做一個數據嘅分析， 係啦， 然後咧再10,000名嘅選民咧可以做依個雷霆救兵，保住最每一區嘅最後關鍵性一席。 系啦，咁而家點咧？嗰啲雷 咁而家梗唔得啦， 冇啦冇料到。 咁而家梗多餘啦，即係你千幾人，即係嗱呢啲嘢咧就多謝各位義工，因為我之前有幾個 group， 我啲朋友都 咁啊，真係多謝佢哋，真係好俾心機。 我哋都話 有時真係星期六全地咧，真係企喺度落雨都喺度做嘅，做街站。我做過一兩次，即係其實係辛苦。咁但係點講都好，其實我一開始係太過高，落差太高啦，個 ambition 太高啊。 嗯， 其實根本上不夠人力、不夠時間、不夠社會聚焦去做到呢件事。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都不止呢樣嘢，根本就是呢一班所謂參選人就係冇個心想去整合啊嘛，冇個心想叫做 唔係冇個心咯。如果 想咁做，即係我唔係未開會，我唔知啦。得大家一開頭就話初選，喂，你睇下而家超級區、超區為知咯。 唔係根本上，根本每個黨都各懷鬼胎，係 啊！我唔幫邊個政黨，我幫邊個候選人，大家都想覺得，喂，我點解聽你一套啊？你一套咁多年嚟覺得衰咗啦，我仲聽你講， 但係另外一套就覺得，哇！我做咗咁耐，攞咗咁嘅資源，我咁辛苦，我而家送俾你啊！你傻噶？ 嗱，兩邊都咁樣，咪各唔唔使搞咯。 咁即係變咗，即係其實追索好多，超區鄭宇石一月嗰陣時已經話搞初選噶啦， 但係 第一句俾四方俾劉慧卿啊，俾劉慧卿 ban 咗。咁點解咧？喂，佢哋有資源啊嘛，陶景生贏硬噶嘛，係咪？咁就佢想捧麥礦進入去啊嘛，佢想攞兩件啊嘛。咁嗰陣時，如果某一個人 想騰 喺其他黨，就俾礦進入出名嘅，咁佢咪贏咗咯？咁乜鬼嘢司馬文啊？乜鬼嘢？你而家見到 陳國強啊，或者何啟明 即係呢一扎人唔係啊，初選佢都會 get involved 噶嘛，佢都入去噶嘛，咁啊佢哋冇咁穩咯，係咪？咁所以呢一個都係需要政治嘅問題，就係本身每個黨咧都係拒絕咗玩雷動，咁雷動咧已經係變化咗三次，最後先去到 三點呢個而家嘅版本， 而家咧係4.0版本， 聲納雷動， 而家4.0版本嚟㗎，而家4.0嘅版本就好簡單嘅，就話四條線。一條咧就必贏線， 就唔使理佢。 必贏線咧就係話，大家唔需要再支持佢啦。 必贏線， 大家唔需要再支持佢啦。咁另外咧，仲有兩條線嘅，一個咧就係仍然樂觀佢贏緊嘅，就請大家繼續支持佢。 嗯， 係咪？如果即係本身可以投票俾咩人，繼續投票俾佢，係咪？咁之後咧就有第三個 category 啊。咁呢個咧就係需要去救佢嘅。 叫鹽水階段嗰個。 嚇，我唔記得嗰條線係乜撚嘢啦。咁佢係即係吊緊鹽水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棄一位，即係必勝嗰班，然後將啲票咧就倒落去第三位，係。咁第四咧嗰條線咧就係唔需要理會噶啦，基本上咧死硬噶啦， 冇得救。 嗱，咁今日咧你就睇到，即係今日我助選啦，咁啊，我選嗰輪其實陳淑莊都講得好清楚，我哋公民黨咧就慣咗係高開低收嘅，所以 大家咧就 所以大家就唔好亂嚟，你哋 唔好亂嚟啊！ 其實每個候選人都好驚。嗱，即係講真嗰句咧，我都明嘅，即係無端端你28,000或者40,000+票大好嘅時候，點知因為人哋覺得喂你夠票啦，然後又入唔到咧，咁我覺得係陳淑莊會跳樓嘅，兩年 又嚟咁樣， 兩年都係因為咁樣，明明自己好高支持度嘅。 你佢哋講講都講係咁樣鬧鬧啦，又係葉劉29%啦，陳淑莊16%啦，咁升咗二，葉劉跌3%，王維基13%，張國軍企我就9%，阿郭偉強我上翻去9%，咁許智峯都係邊緣分子同埋嗱。何志啊，羅冠聰公佢哋升咗。 羅冠聰係升咗，之前佢係第5噶。 係啦， 之前佢有一段時間佢係跑王維基後面。 係啦， 佢係去到成7-8%。 但係之後就係何秀蘭、司馬文差唔多啦，3-2啦。但係鄭錦滿啦、劉家雄就係2，但都係講翻補翻嗰句，取樣係極少嘅。後面所以後面我後面讀嗰堆咧都係算罷啦。 其實基本上個 cut off point 就應該是何秀蘭的，因為何秀蘭一兩有升有跌嘅。 係， 司馬文就其實維持住咁耐咧，都係二左右4%啦。咁其實你睇翻呢一個局咧，你要知道，今次咧，如果講到六張飛入邊咧，三張建制，OK， 我哋講緊葉劉，我哋講緊呢兩條蛋散，張國坤加郭偉強，咁加一個王維基。 加一個陳淑莊，再加多其中一個依、這、一個，即係三二一啊，係三個建制，兩個所謂民主派，再加一個中立，咁就係最 likely 嘅 scenario 係咪、嗯？最有可能嘅 scenario。咁、嗯、當然我哋有機會拉到郭偉強或者張國坤落馬啦。咁呢個係我哋最希望能夠做到嘅，或者最希望能夠慫恿到啲投票嘅人投多啲票俾葉劉。 嗯， 但係其實咧，葉劉已經放緊票。今日咧，陳家沛咧講得好清楚，佢、 嗯、 就話我哋新民黨咧淨係要一席嘅啫。 嗯， 我哋淨係要一席嘅啫。跟住選舉論壇嘅時候咧，不斷咧就俾時間咧，依個張國坤咧，依個北極企鵝要諗乜撚樣咧去發揮， 即係打牌俾佢上， 係打牌俾佢上， 上啦，食碗成績啊！ 咁所以咧，即係你要明白，即係葉劉咧同埋新民黨咧、嗯，其實根本上就係建制有一白中立，依班係無恥之徒嚟。另外包俾啲更無恥嘅人，就係張國坤依啲咁嘅垃圾。垃圾，依啲咁嘅垃圾咧，喺佢嗰區度搞選舉論壇或者搞啲活動咧，佢都唔敢落嚟嘅。喺佢嗰區入邊嘅明愛社區中心搞嘅選舉論壇，佢都可以唔到。 唔係啊嘛， 喺你嗰區，你喺區廿幾年，喺你地頭上面屙屎，你都唔敢問啊！你明唔明啊？你睇係幾屈伏啊！張 我梗係唔理啊，大佬俾人插過。 即係呢啲咁嘅垃圾，係咪先？郭偉強啊，另外一個垃圾，淨係識得認性同講埋講去咧，就淨係講大話嘅。即係大家睇認清楚呢啲咁嘅廢柴 啊！呢個陳德強認到嗰度有啊嘛！ 真係明唔明啊？真係有搞錯啊！連國家總理都唔夠認到，你仲話幫阿爺做嘢 嘅？唉，喂，其實即係又係套翻落個選舉意義啦。即係我啱先講完之後，即係一班泛民或者叫散後組織之類，都唔會話協調嘅。咁其實我覺得今年即係選舉就係比上年更加大，可能上年大家都講啦。有咗人民力量之後，即係佢哋最激進派，而家就變咗 shift 咗佢哋，唔係激進派，變咗可能一班即係話支持港獨或者係清靜嗰班啦。咁其實呢一班係比嗱，大家見到啦，四年之後，人力同社民連同泛民有協作噶嘛？四年前，今日即係四年前少協作嘅，今調翻轉佢哋一齊拉布啦，一齊協作啦。到今年啦，我覺得即係呢個局咧，即係呢個所謂選舉意義咧，係真係成為第三力量咯，即係本土派嘅嘢。呢班人係更加難同你啲泛民同埋即係社民連同埋人力，分鐘佢哋更加大牙齒，即係嗰啲沉沉緊。 即係其實係咁樣，我覺得今次選舉咧，呢、這個意義就好簡單。 嗯， 首先我哋就係一個咁耐以嚟香港下十九年嘅路線嘅分歧 啦，係今晚爆出嚟啦， 即係我哋2012年到而家發生咗幾多事情，係咪？ 數都數唔曬。 雨傘運動、 嗯、 之後的本土派的武器、 嗯 啊、之後的魚蛋革命，所有這些事都在香港基本上未曾發生過， 而且你攤翻開這麼多年 timeline 發生的事是這四年發生密度最高， 當然 即是最激烈的社運事件、 啊、那為什麼我們要多謝楊振英就是這樣啦 即其實可能反過來我覺得這個是好事，是逼我們現在喂你是時候要整合要進化要想這條路怎麼行、啊、即是我們選舉意義就是什麼呢，是不是還是維持、啊、我們要爭取雙普選、啊、我們要怎樣 或者是不是又不是之前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议会，即首先我有几个想法的、 嗯、 就是议会里面的抗争、嗯、OK， 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是不是对他即不是太明白怎样去做、 嗯、 即拉布已经是本来想着大家最激进的现在不是，现在有些人觉得是要即在议会里面是不是要打人呢，是不是要将香港议会文化变成台湾这样呢、 嗯， 咁我覺得呢樣嘢香港人本身未必接受到。 嗯。 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我哋而家講緊，之前我哋都講緊啊，只要泛民有更多數嘅時候、嗯，只要我哋能夠去鉛制住建制咧，咁、 嗯、 我哋就有啲贏噶嘛，係咪？咁所以一路以嚟大家都咁話，喂、嗯，越多泛民入到國住越好啦， 正常啦，最正常諗法啦， 好 basic 嘅諗法啦，係咪？好基本諗法。咁呢個就係戴耀廷嗰個諗法啦，係、 嗯、 咪？就是、今次我哋計數話係可以咩走嘅， 三十隻 啦，只不過佢係冇諗到係即係咁難去搞， 即操作問題啦。 操作問題嘅問題， 嗯， 咁究竟係咁究竟今次嘅選舉意義係 maximize 民主黨嘅民主派嘅票數啊，嘅議席啊，定或係確立一個新嘅路線，新嘅路線之爭， 嗯， 點樣先啱咧？ 同埋而家佢得問題就係啲泛民仲係個路線都唔係講咁清楚嘛，因為我聽咁選舉論壇啊，即係我哋有陣時咧，你睇所謂啲單張政綱，我覺得廢嘅。唔使睇，係睇翻佢哋以前 check record 啊嘛，係嘛？我都唔信佢今年講完之後，係咪真係會？你信唔信民主黨真係會更激烈？我唔信，我唔相信。 但民主黨冇講過自己更激烈噶嘛？ 佢冇講， 佢冇講過。 佢講嚟講去仲係講翻之前啊，除非佢哋係即係講到話廿三條，我就會拉布。但係問題之前啲問題，你哋會唔會再拉布咧？ 佢哋其實嗱，佢哋就唔會嘅。OK， 即係批死佢唔會。 即係我批死佢唔會，同埋今次民主黨能夠攞到幾多席都好成問題啦。 嗯， 係咪？咁睇咗今年佢攞幾多席先啦。我而家都冇落井下石。 其實即係調翻轉，我即係當即係民主黨嘅力量越削弱的時候咧，即係佢可以即係咁有冇咁大聲講嘢先？ 係嘛？邊有得先講嘢啫？ 唔係咁永遠咧，其實民主黨咧，就算佢立法會議席剩翻兩個咧，佢、只要佢 keep 到佢區議會一啲議席咧、其實佢唔係冇聲出嘅。 係。 佢今年民主黨亦都其唔係一定唔止兩個。 喂，你最少， 因為佢起碼佢因為係咁，佢超區應該有兩件入到去。如果佢超區有兩件入到去咧，佢地區直選再加兩件咧，其實佢都有四件。 係衰極都即係爛船有三分 釘。即係我爛船點都有三分釘。 但係問題就係佢即係同以前個影力爭好遠啊嘛。 爭好遠，咁當然佢唔能夠同。即係司徒華或者即係 冇咗呢啲 馬丁嗰啲年代去比較 啦，即係而家即係 我哋瞓喺度都贏啦。 即係而家就係冇咗呢啲所謂嘅超級政治明星，冇呢樣嘢啊嘛。調翻轉，可能你呢個超級明星形象，可能一個變咗個負累啊嘛。即係好簡單，就係光環不在。咁即係講翻個選舉意義，就係、我講啊，盧冠斌其中以前可能話民主黨會做一個叫旗手啦，而家變咗大家冇啦，變咗係人力同埋社結做一個主導，即係拉布嗰樣嘢。好啦，咁而家我當起碼本土派應該都入到兩三席啩。 本土派咧，我哋睇翻個民調咧，就似乎咧就應該入到兩個， 係 最少。 係 咁，但係咪真係本土派咧？咁呢個大家係有啲保留。 唔係佢哋即係叫做自己叫本土派先啦。 即係你首先，其實好明顯，你葉寶成做緊啲咩 ？OK， 我依家同幾個朋友分析過。咁就係好簡單，就係佢而家首先有一個全民制憲五區公廁。 嗱，講翻前啲先，佢哋最先講咧就係要建國嘅，可能佢係文化建國、體育建國之類啦。之後黃洋達仲要成立呢個少年軍，少年軍成立暗指就係要用武裝力量同呢個解放軍抗衡啊嘛，係咪先？如果唔係成立少年軍，攞嚟畫公仔用，攞嚟托啊？ 但係咧，陳雲造勢大會咧就咁講 點啊？ 嗱，有兩個方法可以推翻而家政權，一就武裝革命，武裝革命唔難嘅， 唔難 只要係啊，唔難噶，只要你肯做美國嘅契仔或者契弟， 冇問題， 咁你就可以噶啦。即係佢就話唔需要係最有依一個能力，唔需要係最有理想、最雄心壯志嘅人， 即係認 最願意做契弟嘅人就可以做依個職位啦。 我願做喎。 咁但係當然佢唔去講點解美國要撐香港去港獨咧？ 點解咧？ 即係首先美國同中國嘅關係係有幾深厚，即係美國亦都即係中國亦都係美國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債主， 最多 唔係亦都係其中佢嘅最大嘅 export market 係咪？中國亦都係其而家所有嘅亞投行所有嘅嘢咧。其實都是用外匯儲備嚟做， 咁複雜，全部七常委入面所有嘅仔女冚家產都喺美國， 係啦， 美國 即係點？唔係依個唔關美國事啦，即係美國唔喐嚟，咁係中國唔敢喐美國啫。中國唔敢喐美國，唔代表美國唔敢喐中國噶嘛。但美國肯定就唔敢喐中國。重點就係因為喂，即係佢有好多象徵性嘅嘢都已經知道啦。佢對台灣都係啦，係咪？即係話喂，如果你 backtrack 我哋，如果 walk back on 92咧，係咁我哋就唔會支持。嚟噶咯噃，咁你成個南海同埋東海都已經係好大問題噶啦。咁變相就大家知道，其實美國唔會無端端幫佢打武裝革命噶啦。咁所以陳文呢個係荒謬嘅。咁就第二個咧，佢覺得咧，修憲咧係難行之路嚟，好難行嘅呢條路。 但係點解唔揀到易嘅咧？即係為 佢覺得係難㗎， 即 係 為咗香港民族著想。 佢為咗香港民族，佢話有權力慾嘅人咧係唔會選擇修憲呢條路嘅，係唔會嘅。所以佢陳文係冇 即係我哋呢班人清高啲嘅，我哋冇權力慾。 係啦，佢好清高嘅， 揀條行難行嘅路。 係啦， 授權俾香港市民，授權俾我哋去即係修制。 佢知易行難，跟其實係有好大嘅抱負。 啲情操真係偉大嘅啫， 好偉大。咁但係即係首先我哋要講嗰個即係永續基金係個。可行性啦，系咪？ 即系几个 step 先，系咯，永续基本法。 永续基本法，如果根据呢一个基本法嘅159条，首先第一步曲就系你要有港岛嘅全港香港香港。 唔系，第一步系佢哋五个叶普成选入去先，第一个 step 先。 唔系，我哋讲永续基本法本身需要个 step， 同埋叶普成而家个 step 嘅。永续基本法咧，需要个 step 咧。如果我要更改修改基本法，根据基本法159条咧，第一。就要得到呢個港香港區入邊嘅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二支持，跟住香港立法會議員三分二嘅支持，香港特首嘅支持 ，OK， 跟住咧，三度集過咗你咧， 個過埋， 跟住仲有個研究會俾埋，即係個研究會係梁愛詩 chair， 一個兩制研究會， 一個唔係一個兩制，第二樣嘢嚟嘅。咁呢一個咧，就再要去俾一個 advice 佢，跟住再要上到去全國人大，咁去到全國人大咧，就要多數 去過呢樣嘢。其實成件事咧，基本上咧係需要一個五部曲。 喂，簡單講，即係好似我哋收骨特首選舉辦法一樣，就係、是、嗰六部曲噶嘛。之前講類似咁做法啦， 類似咁做法。 咁問題一道谷六道集咁點過咧？ 所以呢樣嘢其實係非常之困難。OK， 咁陳雲都講係非常之困難啦。 咁其實佢係咪因為我咁佢嗱咁其實佢咪俾個假希望我哋先？ 咁係啦，咁我哋講翻首先先，我哋講翻葉普成嗰、那個嗰個 plan。就首先五個一齊選啦，五個選都入去嘅話，咁就五個咧， 兩年 一齊咧 之後 咧，就話佢哋首先我哋係有民意嘅支持嘅，我哋都會入五個入咗去咧，我哋會 set up 一個咧叫全民制憲嘅委員會。OK， 兩樣嘢。咁全民制憲嘅委員會咧就會招攬其他嘅黨派嚟一齊去商議，我哋點樣去立憲，點樣去制憲，點樣去修憲。 哇，勁喎！ 咁樣喎，兩年時間。 要傾幾耐啊？呢個制憲。 咁啊，兩年時間，咁佢就亦都會咧。如果佢唔係五個同時入到咧，佢都會誠邀其他民主派嘅朋友去加入佢哋呢一個。五區公 司，即民主黨都可能揾阿尹兆堅入去噶咯喎， 唔知啊，咁佢哋曾經佢哋有人同我講過。中箭啊，甚至劉小麗、啊、 都歡迎嘛， 都歡迎嘅，清正啊，歡迎 ，come on come on。咁其實基本上係咩呢、就係話 agenda setting，一入到立法會，個個咧啊、哎，入咗去啦。但葉普成已經諗多你兩步啦嘛，將咗你軍啦嘛，你明唔明啊 ？agenda set 咗啦嘛， 咪佢 set 咁重要，最重點就佢 set。 咁其實玩緊 agenda setting 嘅遊戲，即係非即係點咧 ？You either with me or without me 係你加入我 係啦， 你如果唔加入我咧，你就仆街，你就反民主， 呢、這個就攞咗 反民意係嘛，就咁、是、樣。所以我覺得佢哋呢個方法咧就狗少少啦，但係非常之聰明， 聰明嘅呢、這個即係道德高地。 咁去到依嗱，去到依一個咧，佢就五區公廁咧，就變相公投。咁當然亦都去到五區公投，其中一個好大問題啦。建制唔陪跑，咁你公投條春咩？ 試過一零年，試過咯。 唔係即係我明白公投係要 yes no 噶嘛，唔係 yes 同埋未必話 yes 或者棄權噶嘛。 得兩個選擇嘅啫。 唔係咁樣噶嘛，你唔會打突然間打個周程出嚟噶嘛，即係呢啲係唔會發生咯，今年。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你公投点乜咧？公投有冇认受性咧？咁你再去重思故忌，点解又会 work 咧？咁佢哋觉得，即我觉得系有好多系比较危言耸听嘅说话嚟。 喂，但问题 地契问题好多问题。 佢哋成日个口号就系咩保住你间屋咁， 保住你层楼， 即系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咁样，咁啊叮咁样几开心咁。 即系大家，因为佢哋就攞咗一个非常之具争议性。香港人非常之驚針真係吉到肉嘅方法， 我層樓會冇咗 㗎。咁但係咧，每一位香港嘅人咧，有樓嘅人咧，即係依啲咁樣，你係記得你一隻嚟㗎嘛？你自己睇下你份 mortgage 先啦，你自己睇下你層樓幾多年咪知咯，係咪？個地契有幾多年好清楚嘅，呢組寫得好明㗎，係咪？即係你有樓嘅人你就知㗎啦，依啲嘢。係。咁你做咩聽個危言聳聽啫？係咪？香港都好多樓，太古城嗰啲又去到1799年嘅，知唔知啊？係990年緊英式。呢套999年嘅，另外香港好多楼都系99年，系价限加二，即系新价嗰啲咧，有可能呢啲咁嘅问题 吓。但问题就系，可能你都反映少少啦，讲到而家郑锦满就跌翻落去啊嘛。 咁冇办法，因为佢真系佢其实系除咗背嘢之外咧，佢对呢个政策嘅了解，佢对其实就咁去点样去走过咗基本法嘅过程，佢都有啲混乱。佢用咗好多时间去操 fit 自己。本來不是很叻的口才，他真的不是很叻口才，他不叻的樣嘢。咁但係佢用咗好多心機，亦都睇得出鄭錦滿係擺咗好多時間去訓練自己。係，佢依樣係睇得出。但可惜，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嚿屎咧，你點樣去加鹽、加醋、加糖啊？點樣去雕刻佢咧？佢都係一嚿屎。 但唔係，可能加碟飯好少少啊。嚇，變咗咖喱飯好少少， 都係屎撈飯。 都係屎撈飯。 都係屎撈飯。屎撈飯都係臭嘅。咁去到最後都係冇用。同埋人哋一公一公，你有啲有料嘅人咧，即係選舉論壇我哋聽過，或者平時人同佢議論都聽過，有料嘅人咧就好容易可以衝破咗佢嗰啲咁樣嘅假自信。每一次都是明明聽錯了嘢， 再 us 再 us 嚇，係咪先？ 再唔到你啦， 係咪？即係明明人哋聽到 it's not， it's not， 咁佢又聽到 is， 香港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人哋話 it's not a democratic country， 咁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呢個人係去咗澳洲讀書咁多年，都係連基本嘅英語咧都係唔識聽。 留學變咗打工，打工變咗結婚，結婚變咗離婚。 即係我嗱，即係人哋即係我唔去理佢嘅私人生活啦。我就知道佢 set up 學生前線嘅時候，佢第一次面對香 香港觀眾，亦都係佢成名一作咧，就係、是、話第一我係學生嚟嘅，第二我係外國留學生專登翻嚟香港參加雨傘運動，就喺呢兩點，喂大佬。你不學無術，去澳洲幾年連英文都唔叫識講。喂，咁第一你能力上面有問題啦，我點可以支持你？點可以將我嘅票俾你？ 咁我 去托你當我做一個代議士先。 咁你啱啦，去澳洲讀書唔一定話識英文嘅，啲唐人街都唔使講英文噶嘛。 咁你咪廢咯！咁你去咩澳洲讀書？你喺香港讀咪算咯？咁你仲衰，你不孝，你一個撲街，你嘥屋企人錢去澳洲讀書，你根本上就唔係學英文嘅。咁但你去澳洲嚟做咩啫？咁你去香港讀啊，你頭頭過讀咪得咯？ 同埋隔離嗰個叫咩咩遠文嘛，嗰、那個咩係荷蘭？註冊的工程師嘛， 中遠文 ， 中遠 唔記得咩名，總之係《二月時報》嗰個女仔啦。喂，講到呢度咧，我哋翻個 break 翻嚟再講啦。